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步步杀机见惨象，翡翠见此硬鼻梁，阴森森现画眉鸟，小纸条颇费思量。 姬冰燕对楚留香说：哎，楚留香，你今天还不肯杀人吗？ 楚留香摇了摇头，微笑着说：哼，我要杀人呢，我早就杀了，何必等到今天？ 姬冰燕冷冷地说：但是你今天要是不杀人，别人可就要杀你了。 楚留香叹气着说：哼，今天我就算杀人，只怕还是难免被人杀。 连楚留香都说出如此泄气的话来，事态之凶险可想而知了。姬冰燕也知道他们现在实在是连一分的胜算都没有。 一点红忽然说： 哎，是我害了你呀。他这话虽然没有指明，但谁都知道他是在向什么人说的。 过了半晌，屈无荣终于冷冷地说： 你不珍惜自己的性命，我难道很珍惜吗？ 一脸红说：嗯，很好。两个人都不再说话了，甚至连对方都没有互相看过一眼，但两个人就这样已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对方了。楚留香也曾见过不少多情的男女，也曾见过各式各样不同的爱情，但是他没有曾经想到过世界上竟有他们两个人这样的。这一份奇特的感情虽是那样的冷漠，但在这生死一发的危险之中，看来却是分外的强烈，分外的令人感动。只不过这究竟是甜是苦，恐怕连他们自己也分不清了。忽然间，两个少女自长廊的尽头狂奔而来，她们竟完全是赤裸着的，身上还沾着水珠，显然就是方才在沐浴的那两个。她们明明已经被楚留香点住了穴道，此刻的来势却急如狂风。楚留香又惊又奇，紫衣少女则皱眉轻斥道： 你看你们，警铃再急，你们至少也应该先把衣服穿上啊。 赤声未了，赤裸的少女已经奔到了楚留香的面前，面对着他们成熟的青春动体，这三个男人正不知道怎么办呢。谁知这两个少女刚刚奔到面前，就无声无息地倒下去了，像是有一只无形的巨手迎面给了他们一拳。这个变化不但是紫衣少女面色大变，楚留香等人也是吃了一惊。只见他们自背脊至足踝都仍是光滑完整的，屈无荣忍不住翻过了他们的身子，也瞧不出任何的伤痕呢。但是一张脸却已经变成了紫色，一丝鲜血从他们的嘴角缓缓地流出来了。再看他们的脖子，竟有一圈很细的红印。屈无荣机灵灵打了个冷战，失声说：怎么，他们莫非是活活被人勒死的？ 楚留香皱着眉说： 哎， 看来只怕是如此啊。 姬冰燕说： 既然被勒死，怎么还能跑到这里呢？楚留香沉吟着说。勒死他们的人用的手法真妙，而且也算准了力量，存心让他们跑到这里之后再断气。 他似乎忽然发现了什么，一面说着话，一面俯下身搬开了那少女紧握着的手掌，取出了一张翠绿的纸。 屈无容说，那是谁勒死他们呢？为什么他们还要跑到这里来呢？ 楚留香的眼睛凝住着那张纸，脸上的肌肉似乎在抽搐，过了半晌才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，一字字地说，这只是因为那个人要将他们的死尸送给我。 什么？将死尸送给你？ 楚留香苦笑着把那张翠纸递过去了，只见上面竟写着， 楚香帅笑纳，画眉鸟敬赠。 紫衣少女虽未看见这张纸，但也不禁全身汗毛直竖，满头汗出如雨， 忽然转身狂奔出去，大呼道， 来人呐，来人呐。 他的身形转眼就转过了长廊，不见了。只听他的呼声忽然中断了，接着他的身子竟又退回来了。 楚留香等人忽然也紧张起来，只见他脚步一步一步地向后退，竟一直快退到楚留香他们的面前，始终也没有回过头。 屈无仍只觉得手心发冷，哑着声音说， 你 一个字才出口，紫衣少女竟也仰天跌倒了。只见她满脸都是鲜血，鼻梁正中竟赫然插着一柄翡翠雕成的小剑，那剑柄上也飘着一张翠绿色的纸，那纸上竟也写着， 楚香帅笑纳，画眉鸟敬赠。 大家面面相觑，竟没有一个人说得出话。翡翠翠而易折，鼻梁却最是坚韧，这画眉鸟竟然以翡翠制的剑置入了别人的鼻梁，这份腕力那是何等的惊人呢？ 楚留香忽然说，朋友李四厚赠，为何不肯相见呢？ 话声之中，人已经青烟般就掠过去了。 屈无容等人紧紧跟随，转入另一条长廊，但见楚留香脸上发白，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，竟像是被吓呆了。 自他脚跟开始，每隔两步就倒着一具少女的尸体，这条数十丈的长廊 竟然都摆满了尸身了，数十具尸身整整齐齐地摆着，就像是陈列的什么货物一样。这个景象诡秘恐怖，无论谁见了都难免毛骨悚然。 屈无容到底是个女人呢？这些死去的少女到底曾经是她的同伴呢？她已经觉得两腿发软，已经晕过去了。 姬冰燕也几乎忍不住要吐出来了，她虽然心肠冷酷，但这一生之中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死人呢。 就连手下从来不留活口的中原一点红也好像吓呆了。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楚香帅才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，长叹道， 这话没鸟，好辣的手啊。 姬冰燕喃喃地苦笑说，他知道你不杀人，所以就替你杀了，只不过他实在未免杀得太多了。 只见这些少女有的 颈上红印宛然，是被勒死的，有的血肉模糊，是被刀剑所伤的，有的一颗头软软的挂在里边，是被拧断了脖子的，有的口吐鲜血，是被人以重手法击毙的，有的被割下了舌头，有的被挖去了眼睛。这画眉鸟竟似觉得杀人是一种很有趣的享受，很有趣的享乐，他竟然想出各种方法来杀人。每个被他杀死的少女，那身上都有一张翠绿的纸。楚香帅笑纳，画眉鸟敬赠。姬秉彦苦笑着说：“画眉鸟，画眉鸟，想不到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竟取了个如此可爱的名字。”楚留香叹道：“你仔细瞧瞧他们的脸。”姬秉彦摇了摇头说：“我不喜欢看女人，活的都不看，何况死的。”楚留香沉声说：“你若仔细看，就可以发现他们个个的死法虽不同，但却有一样相同之处。” 姬秉彦终于忍不住还是瞧了一眼，忽然脸色大变，失声说：“ 不错，这些少女都没有眉毛。”“ 对，他们本来是有眉毛的，只不过被人削去了。”“ 难道他杀人之前先要将别人的眉毛削去吗？” 楚留香说：“这只怕就是画眉鸟杀人的标志吧。看来他不但以杀人为享乐，而且还要别人都知道人是他杀的。” 姬秉彦默然半晌，缓缓地说：“但这次杀人却是为了你呀，好歹总帮了你的忙，是吗？” 楚留香说：“嗯。”“他为什么要帮你的忙？”“ 认得你。”“你认得他？” 楚留香说：“ 不，不认得。”“那他总不会无缘无故来了就杀人，杀了人就走吗？”“ 这其中自然有原因。”“ 什么原因？”“ 哼，到目前为止，我简直就是连一点迹象都猜不出来，但是我相信，无论他的用心是好是坏，他就不会自此一走了之的。”“ 你想，他不就会现身吗？”“ 说不定，他时时刻刻都在等着我们，只是我们瞧不见他罢了。” 姬秉彦只觉得他背后有些凉飕飕的，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唉，像这样的人呢，我倒宁可永远不要瞧见他才好。” 他忽然又笑了笑说：“ 但是无论如何，现在石观音的弟子总算已经死尽了，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地走出去了。可是他永远不会想到，外面还有致命的一刀在等着他们。 当先领路的是屈无荣，但他却绝不是为了怕楚留香他们在这迷谷中走失，他只是自己想离开这充满了惨痛回忆和充满了血腥的地方。他痴痴地走，目光茫然直视着前方，整个人像是已经完全麻木了。他的同伴全死了，他还活着。他也许并不是为了他们的死而难受，只不过是为了自己没有死而歉疚。他好像觉得自己本应该死在这里的。跟在他的后面的是一点红、姬秉彦，最后才是楚留香。他们能够活着走出这里，的确是值得欢喜的。但是不知道怎么，每个人的心情却是十分的沉重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刀光一闪，向屈无荣直劈下来。屈无荣竟然视而不见，完全不避不闪。一点红大惊之下扑了上去，一把把他拉过来了。 中原一点红身法之机，反应之快，固然可称独步中原，但这一刀的来势之急呀，更非言语所能形容。一点红还是吃了一步了，他只有将屈无荣拉倒在地，自己也扑上去以身子护卫着，反手把刀锋迎了上去，只听咔嚓一声，鲜血剑一般就喷出来了。他这一条左臂已经被生生砍断了。楚留香、姬冰燕大惊之下双双抢出，只见刀锋如金芒闪电，又向他们砍了过来。楚留香身形一屈，一闪，一抢入刀光之中，将这个人的手臂向上一拖一拧，刀已经到了自己的手里。这一招的迅速、准确和灵活，当真已经到了武功的巅峰了。姬冰燕力掌如刀，一向这个人的咽喉就切下去了。楚留香、姬冰燕这两个人联手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，这一招出手双飞，天下只怕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闪避得开。胡铁花一刀得手，方待乘胜追击，突觉疾风扑面，一人已经抢入了怀中，出招之险竟是他生平未遇。普天之下有谁能在一招就把胡铁花给制住呢？胡铁花心念一闪，失声说：哈，老臭虫！这一声老臭虫叫出来，楚留香和姬冰燕都是大吃一惊啊。苍狼一声响，楚留香掌中的刀就跌在了地上了，姬冰燕切出的手也硬生生地顿住了。他说：哈，手是你？胡铁花， 我哎呦，除了我这倒霉鬼还有谁？ 楚留香和姬冰燕跺了一跺脚，一起松开了手。胡铁花站起来松了一口气，笑着说： 哎呦 哎呦，好家伙，老臭虫，你可真有两下子，但若非我已经累得半死啊，你们休想这么快就得手。楚留香和姬冰燕都是面色沉重，闭口不语。胡铁花说：你们没有把我给杀了，本该谢天谢地才是啊，你们干什么还……他忽然觉出了气氛很沉重，这才想起了刚才自己那一刀，立刻也笑不出声了。他干咳了两声，讷讷地说：刚刚，他嘴里刚刚说个不住，就好像敲锣似的。楚留香说：你刚刚真的是闯出祸来了。 谁受了伤了？ 楚留香还没有说话， 火光一闪，柳别飞已经亮起了火折子。这个时候用不着楚留香再说，胡铁花已经看见了受伤的人了。只见血泊之中，一个白衣女子痴痴地坐着，动也不动，身上虽然溅满了鲜血，但是受伤的并不是她。 一个修长黝黑、硬得像铁、冷得像冰的黑衣人也缓缓地自血泊中站起来了。他的左臂的伤口还在滴着血，但苍白的脸上却是全无表情，身子竟也能像枪一样站得笔直。看来你就算是砍断他的两条腿，他也不会倒下去。 胡铁花瞧着他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 一点红也在瞧着他， 忽然一笑： 何刀法？ 他若是埋怨怒骂，无论骂得多凶，胡铁花都觉得好受一点，但这样一声称赞却连胡铁花的脖子都红了。一点红缓缓地说： 不必难受，不能怪你，我要是你啊，也得砍这一刀。 他越是不怪胡铁花，胡铁花越是觉得难受。这当然并不是胡铁花的错， 但胡铁花现在却觉得自己实在是错了。姬冰燕忽然走过去，拍了拍他的肩头。你可知道他是谁吗？胡铁花长叹道。我只知道他是一条好汉，天下少见的好汉。姬冰燕说，他就是一点红。 什么？ 中原一点红？正是。 我真该死啊，该死。 他瞧着地上的断手，简直快哭出来了。只因为这不是一只普通的手啊，中原第一快剑就是这一只手使出来的呀。天下又有几只这样的手？现在这只手已经被他砍断了，又有什么能够代替？又有什么能够补偿？胡铁花忽然拾起地上的刀，一刀就向自己的手臂上砍下去了。但姬冰燕却拉住了他，说，住手，你用不着这样做。 你放手，我不用你管。 你可知道，不只是你欠他一只手，我也欠他一条腿，但我们现在用不着这么着急就还他，以后等他需要的时候再还，岂非更好？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， 哎呀，这笔账啊，但愿你还得清才好啊。一点红忽然说， 这不是账，谁也用不着还。 他拾起了自己的断臂，瞧了半天，忽然一笑， 这只手啊，反正已杀人太多了，让他休息休息也好。 话说完了， 人终于也倒下去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魔窟不见石观音，绝处相逢亲上亲。分道扬镳半奇事，大漠驼铃又惊闻。 琵琶公主见了楚留香，姬冰雁见了石驼，自然也有一番惊喜，自然会将自己别后的经过都说出来。那时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个密谷，屈无容坐在历劫昏迷的一点红的身旁，痴痴地瞧着，像是直到现在才第一次瞧见他似的。胡铁花已经没有很多的话了，此刻终于忍不住说：“花眉鸟，花眉鸟，花眉鸟，这个小子究竟是什么人呢？可真是心狠手辣。” 琵琶公主说：“她喜欢杀人，为什么不索性将石观音也一起杀了呢？” 姬冰雁说：“也许她恰巧没有遇见石观音，也许她还要把石观音留给楚留香。” 琵琶公主说：“那石观音怎么又恰巧不在呢？” 姬冰雁瞧了屈无容一眼，据这位姑娘说，石观音并不是常常在那里的，尤其是最近她不在的时候反而比在的时候要多。 琵琶公主皱着眉说：“那她平时在什么地方呢？” 这句话谁也回答不出来了。 琵琶公主又说：“为什么不说话呀？”“ 嗯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 他这句话是向楚留香说的。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楚留香闭着眼睛坐在那里，宛如老僧入定，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只听他的嘴里在念念有词，又好像是在念经啊，说的却是：“华山七剑，黄山世家，黄浦沟，石观音。” 大家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但见他的脸上渐渐发出了光彩。 琵琶公主忍不住轻轻地推了他一下说：“ 哎，你知道石观音在哪里吗？” 楚留香终于张开了眼睛，目中神光爆射，却笑着说：“ 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什么？什么？石观音？谁是石观音呢？啊？” 琵琶公主愣了愣， 失笑说：“你想什么都想发呆了，怎么连石观音都忘了？” 楚留香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有石观音，即是没有石观音；没有石观音，即是有石观音。哈哈，我从来也不曾记得，却叫我从何忘记呢？” 琵琶公主笑着说：“什么鬼话呀，我可听不懂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你本来就不懂，这是禅机。” 琵琶公主说：“什么禅机？” 楚留香摇着头说：“ 哈哈，天机不可泄露，佛云不可说，不可说呀。” 琵琶公主笑着说：“你打什么讥讽啊，想做和尚了？ 楚留香说，我正是忽然想起一个和尚来了。 谁？楚留香微笑不语。琵琶公主瞧了瞧胡铁花，笑着说， 你说的不错，这个人呢，实在是可恨。 楚留香忽然又说， 极乐之星现在在哪里啊？ 胡铁花说， 我本来已经交给他，他又还给我了。 你若是真的知道了这极乐之星的秘密，你想怎么样？ 我既然已经答应了王妃，自然是要告诉她了。 很好，我们现在就去找她。 啊，那石观音呢？ 石观音？谁是石观音？ 琵琶公主简直连肚子都要气破了，却又忍不住要笑，她咬着嘴唇说， 你这个人，你究竟在打什么鬼主意啊？ 楚留香微笑着说，你跟我去就会明白。柳别飞咳嗽了一声，讷讷地说，在下兄弟已有11年未返华山，此刻楚香帅既然要去办别的事，在下兄弟就想告辞了。 楚留香的神色忽然凝重起来说，两位 现在还不能走。 怎么，相帅莫非还有什么吩咐？ 啊，两位跟我去就会明白。 柳别飞沉吟了半晌说， 在下只求楚相帅答应一件事。 啊，柳兄有何吩咐？ 在下倒无妨，但有些事却是我黄埔大哥不愿意说出，甚至连提都不愿提的。 但是， 楚留香微笑着说， 但我若问起这些事情，你们又不能不说，是吗？ 正是如此，所以在下只求楚相帅。 哈哈哈！你要我连问都不要问，是吗？ 是，相帅若肯答应，在下实是感激不尽。 那我现在问过吗？ 什么都没有问过。 那么现在没有问，以后还会问吗？ 不错，相帅现在既然还没问，以后更不会问。 你明白就好。 但这些事相帅本该问的，为什么不问了呢？ 啊，只因为我该问的我已经问了。 琵琶公主实在又憋不住了，你该问什么呀？你又知道什么呀？哎呦，求求你了，不要打哑谜好吗？ 楚相帅还没有说话，这个时候突听远方响起了一片驼铃声，断续的铃声在风中听来显得是那么苍凉，那么单调，但在楚留香等人的耳朵里头，那世界上简直没有比这更悦耳更动听的声音了。 胡铁花、柳别飞都是精神为之一振，就连琵琶公主都忘了再追问那个哑谜是什么了。她闭着眼睛静静地听，她倾听了半晌，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，悠悠地说， 你可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呢？ 胡铁花笑着说， 在沙漠上我就算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，但那个声音我还是听得出来的，那是驼铃声，对吗？ 琵琶公主却摇了摇头说， 不，那不是驼铃声。 啊， 不是驼铃声，那是什么声音？ 在我的耳朵中听来，那简直就是水往杯子里倒的声音，肉在火上烤的声音。 琵琶公主说的 不错，在沙漠上这单调的驼铃声往往就象征着清水，象征着食物，象征着温情。 因为在沙漠上的牧人大度豪放，慷慨好客，他们的帐篷虽然简陋，但是却充满了温暖和友情，他们永远不会拒绝任何一个饥饿的旅人。 但是这一次，琵琶公主却好像错了， 他们赶过去的时候，骆驼队已经停下来了，数十匹骆驼围成了一个圈，有的人已经开始扎营了，但此下却听不见有嘈杂的人声，更没有欢乐的笑声。而在外面寻歌的几条大汉瞧见有人过来，也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欢迎，反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那严肃的脸上都露出了戒备之色。纪冰燕远远就停下了脚步，沉声说：“ 哎，依我看呢，咱们还是不要过去的好。”“ 为什么？”“ 看情况啊，这些人可绝不是普通的牧人。” 胡铁花皱着眉说：“ 不错，那些人看来啊，就像是一队纪律严明的军队。哎，莫非就是秋瓷国叛臣派出来的巡逻队伍？” 琵琶公主说：“他们不是秋瓷国的人呢。”“ 你能确定吗？”“ 嗯，在这片沙漠上，不同的部落最少有十几个，这些人在你们的眼中看来永远都是差不多的，但是我们一眼就可以瞧出他们不同啊。”“ 那依你看，这些是什么人呢？” 琵琶公主一笑说：“就算是他们强盗啊，咱们也不用怕，是吗？” 胡铁花立刻应声说：“嗯，不错。咱们现在只不过是想问他们买几壶水、几匹骆驼，他们要是不讲理、不肯卖，索性抢过来就是了嘛。” 姬冰燕冷笑着说：“ 你说的倒容易。” 胡铁花说：“ 本来就容易嘛，不是吧？” 姬冰燕说：“你没有看见他们握刀的方法、走路的姿势？你没有看到他们在片刻之间就已经把营扎下、步哨放妥，而且次序井然、脱毛不惊吗？”“ 我不是瞎子，我怎么会看不见？”“ 既看见，便应该知道对方这些人俱是身经百战、千锤百炼的战士，那绝非一般草莽流寇可比。咱们这边却只有八个人，而且还有三个已成重伤和残废，至少要分出两个人来保护他们。” 姬冰燕瞪着胡铁花沉声说：“ 所以咱们这边真能出手的不过只有三个人而已，以三人之力要想在他们几百个身经百战的勇士之中夺取托马，你看有几成把握呀？” 胡铁花揉了揉鼻子说：“ 我觉着这个把握虽不大，至少也有五六成吧。” 姬冰燕厉声说：“只有五六成的把握你就想冒险吗？”“ 你有一成的把握我都试过的，也没人让我脑袋搬家呀。” 姬冰燕冷冷地说：“那是你的运气不错，但咱们现在却不是可以碰运气的时候。”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：“ 不错，咱们现在的力量已经很单薄了，要做的事非常多，千万不能再让任何一个人受伤，所以此事只要有一分的危险，咱们就不能做。” 姬冰燕说：“ 若在平时，你纵然拿脑袋去碰石头，比一比谁硬也没人管你，但是现在你这条命却有硬得很呐。若为了几匹骆驼、几壶酒，就将你这条命拼了，就算你觉得没什么，我倒觉得有些划不来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何况，你我就算能够侥幸得手，这些人也必定在后面穷追不舍。咱们的对头已经够多了，若再加上这批人，真有些受不了了。” 胡铁花说：“ 那依你们说，这些人无论如何是得罪不得，是吗？”“ 正是。” 胡铁花眼珠子一转：“ 可是他要是来得罪咱们呢？” 楚留香这个时候已经看见五六个人就向他们走过来了，他暗中不禁叹了一口气，但是脸上还是带着微笑， 一字字地说：“就算来得罪咱们，也只有忍着。”走过来的人五个，身上都裹着很厚的风氅， 头上扎着蓝色的头巾，黝黑的脸上被风霜烈日磨练得比砂石还要粗糙，眼睛锐利如鹰，一双双筋骨突出，紧握着刀柄的手像是磐石般稳定和坚固。他们身上穿的衣服虽然宽大，但是行动甚是轻快矫健。楚留香瞧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走到了面前了。当先一个人满脸青灿灿的胡子，一双闪着光的眸子里带着一种鬼火般的惨碧色，在每个人的脸上一转，就眨也不眨地固定在了楚留香的脸上。就算有800人都穿着同样的装束，他也用不着再瞧第二眼就能认得出谁是其中的领袖。楚留香含笑施礼：“齐古阿唐。”他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篇，说的正是大漠上牧民在相见的时候通常请安问好的话。他苦练了许久了，自觉说的已经很标准了，谁知这个人却像是一个字儿都听不懂，又瞪了他半天，忽然说：“ 各位是从哪里来的？要到哪里去啊？” 哎，他说的反而是标准的官话，楚留香只有苦笑了。哎，哈哈，在下等来自张家口，到这里来是为的做些小买卖，谁知人生地不熟，不但把驼马都失散了，而且人也受了伤，所以……他不停地说，而那个人只是淡淡的瞧，既不顶嘴也不辩驳，任凭楚留香自己说下去。他自己也发现说的这些话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。他们这8个人有男有女有丑有俊，但是无论要谁来看也不会相信他们其中有一个人是做买卖的。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实不相瞒，在下等都是中原武林中人，此番出关为的本是寻找3个朋友，谁知却节外生枝，遇着了一些琐事。” 他这次说的倒是句句实话，怎奈这些人还只是冷冷地瞧着他，还是连一个字也不说也不相信。那青胡子的利眼又在他的脸上一转，沉声说：“ 各位遇到的是什么麻烦事啊？” 楚留香说：“这件事情说来话长，而且和各位无关吧。”青胡子厉声说：“ 你怎么知道和我等无关呢？此间纵横数千里内外，无论哪里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说不定都和我等有关系。” 却不知各位是什么人。 是， 现在我是在问你，不是你在问我。 楚留香已经发觉这个人他实在是很难对付啊，他忍不住又开始摸鼻子了，这个是他的老毛病，连胡铁花都被他传染了。青胡子忽然指着一点红和屈无容厉声说：“ 这2个人都受伤不久，谁伤了他们？” 胡铁花早已经沉不住气了，大声地说：“ 他的手是被我不小心砍伤的。” 青胡子冷冷一笑：“ 哼，阁下两眼俱在，怎么会不小心将自己的朋友手砍下来？这种话说出来，只怕连3岁的孩子也没法相信吧。” 胡铁花说：“ 我管你信不信，只要我说的是实话，你不信活该。” 青胡子厉声说：“ 你们自己的话前后不符，怎能取信于别人呢？” 他忽然挥了挥手喝道：“ 来人，搜他们的身。” 呵斥声中，身后的4条大汉突然闪身出来， 胡铁花已经气得脸色发青了，他仰天狂笑说：“ 什么？你要搜我的身？哎呦，我这辈子还没有被人搜过身呢。” 楚留香忽然重重地捏住了他的手，微笑着说：“ 无论什么事情，总有第一次的。 你能忍得住这口气啊？” 楚留香只是笑了笑，什么话也没有说。胡铁花随着他的目光瞧过去，这才发现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已有数十条大汉把他们包围了。胡铁花忽然也笑了笑说：“ 楚留香能够忍得下去，胡铁花凭什么忍不下去呢？” 纪冰燕也笑了，微笑着说：“小孩子终于长大成人了，这倒是可喜可贺的。” 三个人拍了拍衣服，竟同时笑着说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，来搜吧。” 楚留香接着说：“ 在下非但身无长物，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囊空如洗啊，各位搜过之后一定会觉得非常失望。” 谁知方才已经走过来的四个人此刻竟已经停下了脚步，青胡子的手高高举起，却始终没有落下。 楚留香觉得有些奇怪，青胡子忽然说：“ 阁下真的囊空如洗？难道连一粒黑珍珠也没有吗？” 这句话说出来，楚留香的眼睛立刻一亮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小音，编辑海燕。